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好。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我是华能新能源公司的张一恒，今天为大家分享一篇巴金先生的散文节选《做一个战士》。此篇写于1938年，70年前的文章却依然适用于今天的每一个人。做一个战士，作者巴金。一个年轻的朋友写信问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回答他，做一个战士。另一个朋友问我，怎样对付生活？我依旧答道，做一个战士。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但是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要持枪上战场，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枪弹，他的武器还可以是知识、信仰和坚强的意志。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享受阳光，却在暗夜里燃起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驱散黑暗，这是战士的任务。他不躲避黑暗，却要面对黑暗，跟躲藏在阴影里的魑魅魍魉搏斗，他要消灭他们而取得光明。战士是不知道妥协的，他得不到光明便不会停止战斗。战士是永远年轻的，他不犹豫，不休息，他深入人丛中寻找苍蝇、毒蚊等等危害人类的东西，他不断地攻击他们，不肯与他们共同生存在一个天空下面。对于战士，生活就是不停的战斗，他不是取得光明而生存，便是带着满身伤疤而死去。在战斗中，力量只有增长，信仰只有加强。在战斗中，给战士指路的是未来，未来给人以希望和鼓舞。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主要景区的天气情况。今天颐和园晴转阴，-8度到3度，故宫晴转阴，-8度到3度，十三陵晴转阴，-8度到3度，八达岭长城晴转阴，-13度到-1度，天坛公园晴转阴，-8度到3度，北京人遗址晴转阴，-8度到3度，石花洞晴转阴，-8度到3度，北京南山滑雪场晴转阴，-11度到2度，北京淮北滑雪场晴转阴，-11度到2度，九华山庄晴转阴，-8度到3度，延庆龙庆峡晴转阴，-15度到-5度，平谷金海湖晴转阴，-14度到-1度，怀柔红螺寺晴转阴，-11度到-4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转阴，-16度到-5度， 密云云蒙山晴转阴，零下17度到零下5度。门头沟灵山晴转阴，零下17度到零下9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头，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头，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袁一。东京就是日本，相信收音机前肯定有不少来自这本书的铁粉，已经跟着袁一追了好几周的节目了。这几周我们一起吃到了东京的米其林星级料理，也吃到了那些好吃又不贵的小餐厅。而在上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一起开始品尝东京散步在街头巷尾的各式咖啡。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品尝咖啡。东京是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英国知名生活方式杂志 Monaco 评选的世界最宜居城市当中蝉联3年冠军，在2016年世界都市综合力排名 GPCI 当中位居第3。这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有着世界罕见的强大的文化融合力，是一个丰富多元的混合体，历史与现代，喧闹与宁静，经典与前沿。在东京，你可以体验到日本文化的诸多侧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京就代表了日本。那么东京到底拥有什么样的魅力呢？这一次我们将用一本特辑为您呈现一个立体的东京。能将咖啡和糕点同时做好的店并不多，创立于1946年的 Angelus 便是其中一家。以美味的冰滴咖啡闻名的 Angelus 加入梅子酒制成的咖啡产品也大受欢迎。这家古老的吃茶店完美融入了欧式风情，提供各种精致而美味的小糕点，在西方的节日期间更会提供德式水果面包。上野樱木十字路口的卡亚巴 Coffee 建于1938年，中间曾因店主妻子逝世而闭店，后来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才重新整修复活，再次回归社区。已经拥有近80年历史的卡亚巴 Coffee 长期受到当地人和游客的喜爱。白天你可以坐在大大的落地窗前喝咖啡，晚上则可以品尝餐食和美酒，享受日与夜的不同乐趣。与大部分昭和老字号咖啡屋不同的是，新宿的咖啡贵族爱丁堡是浮夸的西洋式。24小时提供的虹吸咖啡虽然价格略高，却非常符合贵族该有的美味。他们的 Espresso 是东京的热门话题担当， Fulen Tokyo。 Fulen 是丹麦语，意为小鸟，于1963年首创于挪威首都奥斯陆。 Fulen Tokyo 是他进驻海外的第一家店。白天 Fulen 提供带有独特酸味口感的高品质咖啡和甜甜圈这样的小餐，到了夜晚就变身为都市气氛浓厚的酒吧，除了咖啡之外，还提供曾获得鸡尾酒锦标赛冠军的 Dandelion 制作的北欧风鸡尾酒，让人仅喝一杯就可以获得极大的满足。通过考究的家具和装饰， Fulen Tokyo 由昭和式古民家变装成20世纪50-60年代的北欧风格，既简洁又高级，整体散发着怀旧的木质温暖。店内来自挪威的复古家具和器物都可以购买，如果你有喜欢的物件，不要忘了带走它。 Onibus 在葡萄牙语当中是指公共汽车，店主希望通过这个名字让咖啡店成为人和人之间的一个连接点，使用从卢旺达、危地马拉等地直接购入的咖啡豆，用专门定制的手作陶器装成。 Onibus 让考究的咖啡品尝成为一种日常的生活体验。从一家小小的流动咖啡摊到2015年设立西园店， Paddler's Coffee 用美味的咖啡征服了顾客们的味蕾。常年待在美国波特兰的店主松岛大介，坚持进口曾引领咖啡界第三次浪潮的 Stubbs Coffee 烘焙的咖啡豆，让每一杯咖啡都充满最佳香气。Dreamer Coffee Company 涩谷店，这里有一切你能够想到的精品咖啡，冷泡、含淡冰萃、手冲、虹吸，而最出名的则是由世界咖啡拉花艺术大赛的冠军得主泽田洋史制作的拿铁咖啡。当完美萃取的 Espresso 碰上发泡均匀的新鲜牛奶， Dreamer Coffee 所拥有的终极拉花艺术，让每一杯拿铁都变为能够用舌尖感受的艺术品。 All Press Espresso， 1986年首创于新西兰奥克兰的 All Press Espresso 擅长烘焙制作意式浓缩咖啡，已经在悉尼、墨尔本、基督城、伦敦等多座城市开设分店。位于青城白河的 All Press Espresso 东京店是这个品牌的第六家分店，由木材仓库改装而成，整体开阔透亮，严选高品质的阿拉比卡豆，用独特的热风式焙煎技术细心把控咖啡的风味，再搭配有机食材制作的小食，非常简单健康。讲到 Espresso 这一类店当中，还有这家店 Coffee House Nishiya，出席多次世界咖啡大赛的西谷在八幡道上开了这家提供各式咖啡的专门店，除了常规咖啡外，也提供爱尔兰咖啡、意大利冰摇咖啡等含酒精的咖啡饮品，还有意式咖啡和香蕉奶昔的创意混搭，口感令人惊喜。 Coffee AMP 的出现填补了高原寺长久以来没有好咖啡店的空缺，小小的店面里只有10个座位，顾客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种类的咖啡豆进行品尝，招牌拿铁咖啡散发着烟熏的香气，余味悠长。 虽然只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但他们制作的意式浓缩咖啡却可能是东京最好喝的 espresso 之一。 Nosy Coffee 的每一杯咖啡都只选用一个生产国或地域的种类，由客户任意挑选，这样能够还原放大咖啡本身的味道，让品尝者从中感受到当地的独特风味和特点。接下来这家店叫 Beer Pond Espresso，店主田中胜幸在纽约的咖啡界修行近20年，在2009年开设了这家备受好评的 Bear Pond Espresso。 拥有浓郁巧克力及坚果香味的咖啡带给人们长久的愉悦感，店中用浓缩牛奶制作的 Gilbrato 拿铁人气很高，非常适合夏天来饮用。 位于东京南千住郊外的 Cafe Bake 巴哈咖啡屋，由田口户于1968年创立。作为精品咖啡界的传奇人物，田口户担任日本精品咖啡协会会长，著有多部关于咖啡的专业书籍，还曾为2000年在冲绳举行的 G8 峰会调制咖啡，让这些国家的重要人物领略到了日本咖啡的魅力。除了田口户的美味咖啡外，店内还有他妻子田口文子每日制作的和果子。夫妇二人多年的共同经营，让 Cafe Bake 成为像家一样的温暖存在。经过多次修复的古民家咖啡屋连月，如今还能依稀看出它最初的昭和式模样。除了咖啡，洋溢着怀旧气息的店铺里还有许多美味又温暖的食物。你如果去到这里，一定要试试温泉蛋鸡肉松盖浇饭和巧克力蛋糕。 A Memory 又曾获得美国精品咖啡协会 SCAA 认证的咖啡审查员石井立明开设，利用自家烘焙的顶级咖啡豆制成的咖啡，每一口都有顺滑清爽的口感，可以搭配店里提供的松饼、黄油吐司这样的餐点，开启美好的一天。介绍完了在东京的各式咖啡店，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深入到东京的咖啡店当中，去了解这家叫 Blue Bottle Coffee， 它是新咖啡浪潮的革命者。在历史悠久的吃茶店文化的影响下，如今东京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风格各异、别具特色、小而美的咖啡店，却鲜有能够和星巴克相抗衡的大型连锁咖啡企业。但几年前出现在青城白河一隅的一家跨国咖啡店却颠覆了这种局面。以精酿细作的手工咖啡、有人性温度的公平贸易、最好品质的咖啡本味为中心的它，征服了东京咖啡爱好者们挑剔的味蕾，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重新定义咖啡的热潮。回顾咖啡征服全球的历史，大致有三次重要的革命浪潮。第一次从20世纪初开始，以雀巢咖啡为代表的速溶咖啡满足了人们追求快捷便利、经济实惠的要求。第二次则是以70年代星巴克的创立开始，标准化多口味的咖啡饮品打败了速溶式咖啡的单调口感和味道，喝咖啡成为一种小资的休闲生活方式，咖啡厅也成为重要的社交场所。而第三次浪潮的故事则要从青城白河的这家小店 Blue Bottle Coffee 蓝尊咖啡说起。始创于奥克兰的 Blue Bottle Coffee 名字来源于17世纪开在维也纳的第一家咖啡店 The Blue Bottle， 象征着咖啡在中欧的开始和革命的勇气。而300多年后的今天，它也完美地继承了革命的精神。Blue Bottle Coffee 的创始人詹姆斯·弗里曼因为厌倦了商品咖啡的千篇一律和过老的火候所带来的糟糕口感，决定放弃老本行音乐，转行专心还原咖啡的本质美味。他坚持只用烘焙48小时以内的新鲜咖啡豆，以保证咖啡的极致口味。有机、公平贸易、可持续来源、高品质等要求在 Blue Bottle Coffee 里只是最基本的标准配置，不用刻意地写在菜单上。从咖啡豆的选择、烘焙方式与火候、研磨程度、冲泡方法到种类搭配与口味平衡，如同科学实验一般， Blue Bottle Coffee 用精准而细致的态度为每位顾客呈上了最完美的咖啡。这种高品质的手工咖啡以不同于标准化连锁咖啡店咖啡的细腻丰富口感征服了硅谷的咖啡爱好者， 以 Blue Bottle 咖啡为代表的精品咖啡馆所掀起的第三次咖啡浪潮，包括虹吸、冰滴、冷泡、淡压等烹煮咖啡的方式，不仅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咖啡本身丰富的口感，也让人们的关注点回归到了咖啡本身。而如今的 Blue Bottle Coffee 已经获得了谷歌、 Twitter、 Flickr 等企业联合创始人的投资，在美国经营20多家店的同时，也把脚步迈向了大洋彼岸东京。这次我们有幸请到了 Blue Bottle Coffee 的东京代表人井川沙纪小姐，和我们分享 Blue Bottle Coffee 和东京的故事。井川沙纪， Blue Bottle Coffee 日本合同会社董事，1980年出生于兵库县，大学毕业后进入大型人才派遣公司，其后在 Venture Incubation Planning 公司积累经验，2010年进入美国 Soft Pretzel 担当其在日本的公关、销售和采购工作，2013年在夏威夷从事日本某食品企业的餐厅开展工作，2014年11月以人事经理的身份进入 Blue Bottle Coffee 日本分社，半年后就任董事职位到现在。如今的 Blue Bottle Coffee 在日本已经开设了6家分店，他们各自有什么不同特点吗？在开设青城白河 Roastery and Cafe， 也就是日本的第一家店的时候，我们重点考虑了从豆子到杯子 Sea to Cup 的理念，让顾客从咖啡生豆的现场烘焙到制作的每一个步骤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顾客的这种亲身体验就是我们店铺设计的出发点。六本木咖啡所在地区是非常热闹的商业区，为了让忙碌的人们感到放松，我们采用了木质结构营造温暖的氛围，让人们一进入 Blue Bottle Coffee 就能够轻松呼吸。五号店中目黑咖啡则是以培养咖啡爱好者为理念设立的，除了咖啡专用空间，还有培训室、研习室，常常会举办专门为咖啡品鉴、冲压式及手冲式咖啡而设立的各种研讨会，有时也会和其他公司开展合作活动，让客人们都能够感受到参与咖啡制作的乐趣。在这三个店铺的比较中，我的感觉是 Blue Bottle Coffee 会根据不同店铺的特点进行因地制宜的设计，不管是家具的种类和配置，还是厨房的位置都不一样，并且没有共同特点。从不同店铺所在地的氛围和顾客群体出发，发掘能够让人感受到咖啡带来的乐趣的方法，这也是我们的理念所在。在东京不同的店铺里，你一定能够发现自己最喜欢的一间。大家都说 Blue Bottle Coffee 是咖啡界的苹果公司，能否请您介绍一下 Blue Bottle Coffee 在日本的基本理念和特点呢？我不清楚大家为什么会这样比较，但我觉得两者之间有省去余赘、保持简单状态的共同理念，而且在 logo 和店名相同这一点上也是共同的。我以前说过 Blue Bottle Coffee 的创始人詹姆斯·弗里曼对简单与高品质的追求受到了日本设计文化的深刻影响，在这一点上苹果说不定也是一样的。 Blue Bottle Coffee 被称作是第三次咖啡浪潮的革命者，你是怎么样看待它对日本咖啡界的影响的呢？拿第一家店所在的青城白河来说吧，这是一处咖啡与艺术共存的街区。 Blue Bottle Coffee 建成后，这里渐渐多出了许多不同风格的咖啡店。 Blue Bottle Coffee 经常被夸赞成给这里带来良好的影响，每次听到这儿我都会觉得很开心。如今的 Blue Bottle Coffee 在日本已经开设了6家店，不同风格的店铺增加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和更多顾客的连接点，大家在自己喜欢的地方享受美味咖啡和生活带来的乐趣。就第三次咖啡浪潮而言，我觉得这其实是日本长久以来就有的传统。从某种角度来说，Blue Bottle Coffee 也吸收了日本吃茶店文化的优点，

槟城、竹城两兄弟此时并不知道这尊石像正是观音菩萨像，于是把它抛入水中。随后两兄弟换了一个位置进行捕捞，不曾想第二次捞上的又是那个不知名的石像。兄弟二人又把石像抛入水中，另换地方进行捕捞。奇怪的是，不管换几个地方，将这尊石像抛入水中多少次，他们都会在下网的瞬间再次捞到这尊石像。结果最后什么鱼都没有捕到的兄弟二人只能把佛像带回家里。一个叫土市中之的人看到后认出了这就是观音菩萨佛像，于是在3月19号清晨用附近的草搭建了一座祠堂，把这尊观音菩萨佛像供奉起来。后来槟城、竹城两兄弟听邻里说观音菩萨可以帮助祈祷者实现所有的心愿，于是急忙把观音的尊像从简陋的草堂中请到家里供奉起来，并供奉了一生，这就是浅草寺的前身。据说佛像现身的那天，周围一夜之间长出了千株青松。3日过后，天边飞来一条金龙，盘旋飞舞于松林之间，一片祥瑞之兆。1041年，这一带发生了地震，浅草寺在这次地震中化为一片荒芜。纪元上人见此惨状，不忍浅草寺就这样被毁灭，于是立志重建浅草寺。他在附近山林中伐木以建浅草寺，终于在1051年将浅草寺重建完成。可惜这座浅草寺只存续了3年，后来因为不明原因的大火化为灰烬。这次被毁后，1169年以用顺上人为首的一群有心之士自发组织重建了浅草寺。室町时期，浅草寺以灵验之美名受到足利氏和广大武将的尊崇。足利一族曾多番推进浅草寺的建设，由此和浅草寺结下了很深的渊源。到战国时期，关东地区势力雄厚的北条氏以浅草寺为祈愿寺庙为由，于1539年下令让大道寺郡和守扩建寺庙，重建殿堂和佛塔。江户时期，德川家康又命人重建浅草寺。后来浅草寺作为德川家的祈愿神庙，受到了德川家的大力保护。二战时的东京大空袭中，浅草寺并没有幸免于难，寺庙内多座殿堂化为乌有。后来在很多热心人士的协助下，浅草寺才又得以重建。这些热心人士包括松下电器的社长松下幸之助，在他的财力及物力资助下，雷门得以重建。当然还包括大谷重工业的大谷米太郎，在他的协助下，宝藏门得以重建。浅草寺每天早上6点会敲响晨钟，然后开始早上的晨课。每天早上6点、10点以及下午2点，浅草寺都会定时举行法会。这时候你可以向寺内申请购买祈祷札，加持过的祈祷札可以带回家里收藏，保佑平安。除了参拜，浅草寺内还有很多看点。首先当然是浅草寺的门面雷门。雷门是942年人们为了祈求天下太平五谷丰登而建造的，门正中间是一个红色的大灯笼，高3.9米，直径有3.3米之巨，上面书写着雷门二字，底部雕刻着浅草寺的守护神之一龙神，其重量达700千克。雷门的两边分别镇守着风神和雷神。雷门进去后是重建式，一条长约250米的参道，参道两侧朱红色的店铺鳞次栉比，售卖的商品琳琅满目。这条参道是日本最古老的商店街之一，时刻都充满着生机。由于浅草寺历史悠久，吸收了大量江户时期的街市文化，所以整条参道上都弥漫着浓厚的江户之风。你可以在重建室看到许多江户时期打扮的人， 他们仿佛化身为浮世绘中的主人公，让你体会到传统的日本风情。寺内重建的五重塔是江户四塔之一，位于本堂的东侧，塔的最顶层收藏着一颗佛舍利。这座塔是浅草寺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如果要画一幅浅草寺的画，这座塔必定是画的主题之一。表参道，如果你是一个购物狂，喜欢买买买的话，那么你首先要去的就是表参道。这里被称为日本的香榭丽舍大道，集合了最具话题性的商店和餐厅，各种有名的品牌自不必说。那些集合了流行最前端商品的买手店，极富个性的杂货店，充满了时尚氛围的餐厅，一定能够轻易地抓住你的眼球。如果你是一个艺术青年，那么这儿应该也会对你的胃口，因为表参道的很多奢侈品店的设计都出自建筑设计名家之手，比如伊东丰雄设计的 TOZ 表参道旗舰店，以树为概念，外墙由混凝土和无数玻璃窗组成，混凝土部分构成了树枝，构造出抽象的美感，而每一层楼树枝的不同构件延伸又营造出了不同的空间感。由瑞士建筑设计事务所负责设计的 Prada 青山店，犹如一颗透明的水晶，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主设计师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梅隆正是北京鸟巢的设计师。 Prada 青山店由无数的菱形玻璃格组成，各个菱形窗格环环相扣，组成一个整体，透明的玻璃房子给人无限自由之感。最巧妙的是，那些玻璃并不是平面的，而是曲面的，或是向内凹入，或是向外突出，摸上去线条感十足，让人觉得莫名的性感。透过这些玻璃，你可以从外面看到里面的陈设，也可以从里面欣赏外面的景致。表参道之丘，表参道之丘的建筑基地原本是一块非常狭窄的区域，安藤忠雄设计表参道之丘的时候，巧妙地把它分成三段，逐渐降低建筑楼层，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团纪研设计的 Hugo Boss 大楼由树干为理念进行设计，由不同的柱子捆绑而成的圆柱形大楼，底层呈现出不规则的圆弧状。这栋大楼给直线型建筑林立的表参道带来完全不同的印象，它与伫立于其旁侧的矩形 TOZ 大楼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又体现出一种共生的感觉。地域规模并不庞大的表参道地区，林立着许多世界杰出设计师的作品，这里宛如一个建筑博物馆。如果你喜欢建筑设计，想要一次性饱览众位设计师的大作的话，表参道一定是你的不二之选。怎么样，大饱口福之后，从这一期节目开始，袁一就要带你在东京逛逛逛了，消消食儿，同时还可以大饱眼福。当然如果你爱买买买，也一定可以在这儿有所收获。当然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只能先暂时跟您分享到这儿了，下周六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在东京就是日本，袁一带你逛逛逛，买买买。稍后是诵读小站，明天见。 你的微笑给了我春天的气息，就像是巴黎的天气，